这一碟最爱主打星阿寇谢和弦，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空中的梦想家，就来给你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桃园市平镇区移除鹅场确诊感染高病原性禽流感，这是桃园市入冬第一例。桃园市动保处指出，平镇区这家鹅场周一主动通报大约30只鹅异常死亡，动保处派员现场勘查采样，死亡鹅只检体送农委会检验，确诊感染了 H5N2 亚型高病原性禽流感。动保处扑杀了鹅场1169只鹅，同时完成了厂区清洁和消毒。周边半径1公里内2家养禽户已经采样检测送验，周边半径3公里内执行3个月的临床访视和监控，防范疫情扩大。宜兰县五节乡丽泽海边昨天发现一头死猪躺在沙滩上，民众议论纷纷，担心非洲猪瘟。宜兰县动物防疫所当下初步排除了非洲猪瘟，今天检验结果出炉，呈现阴性，不是非洲猪瘟致死。养猪产业今年7月停止使用口蹄疫苗，猪只体内现有的口蹄疫抗体趋于减弱，防检局和地方防疫单位也担忧口蹄疫感染，兽医师现场接剖勘验，这头死猪也排除感染口蹄疫。台北市一名26岁孙姓男子去年开车撞死父亲，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今天考量他坦诚犯行，死者的妻子也就是孙姓男子的母亲请求轻判，法官改判20年，执行完毕之后施以监护5年，案子还可上诉。孙姓男子12岁开始罹患思觉失调症，去年3月父亲开车载他外出，两个人在车上为了买衣服的事吵了起来，进而拉扯推打，父亲下车步行离去，孙姓男子却在接手驾驶之后从后方猛力撞击父亲致死。一审一杀直系血亲尊亲属罪，判处无期徒刑。台湾高等法院今天审酌孙姓男子坦诚犯行，母亲请求从轻量刑，死者的胞弟也就是孙姓男子的叔叔也对量刑没有意见，改判20年。台北101大楼前任董事长宏国集团副董事长林宏明13年前以源头公司向银行买下了宏国集团旗下公司金上昌不良债权，借此取得了金上昌用于担保的土地盖豪宅，最后私吞了好几亿的获利，金上昌却损失巨额开发利益。林宏明虚设人头公司犯下的伪造文书罪，先前判刑3个月定验，高等法院更一审验定林宏明另外涉犯证券交易法，使公司为不利益交易罪，而且不法利益超过19亿3000万，今天重判林宏明10年有期徒刑，但是已经超过14亿陆续回流金上昌，宣告没收犯罪所得4亿9000万，案子还可上诉。远雄集团创办人赵腾雄涉嫌掏空远雄人寿，检方依特别被信罪起诉，台北地方法院今天首度传唤赵腾雄出庭，赵腾雄强调绝对没有掏空一毛钱，检方指控赵腾雄为了避免关系人交易超过法定限额，找了5家公司形式上承揽，实际上却由远雄营造独揽工程，涉及证交法的特别被信罪嫌。赵腾雄告诉法官，远雄营造本来就能承包远雄人寿的工程，不过受限法令修正，有其额度限制，为了符合规定才委外承揽，他的出发点绝对善意负责，交易过程中没有一分一毫进入个人口袋，检调单位说他掏空公司资产绝非事实。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108点，跌幅 1.11%， 来到9674点，成交金额936亿。日本日经指数目前下跌696点，跌幅 3.32%， 来到2029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27点，跌幅 1.31%， 2051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19点，253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8点，74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86点，跌幅 1.49%， 25479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5点，3043点。新北市土城区一处沙发工厂今天中午12:10左右失火，新北市消防局派遣大量人车救援，还好受困顶楼的两位民众顺利救出，目前正在处理残火。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因为 Vol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l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一年以市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lvo 全台展示中心。 大家好，我是何荣，我要特别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报名去参加一场非常有意义的公益路跑活动，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时间是在2019年4月20号星期六，地点是在马场町运动公园。这场活动所有的活动盈余所得呢，将会捐给财团法人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希望能够帮助到许多偏乡地区需要的小朋友。如果你是一个爱跑步的，如果你全家大小都喜欢跑步，这场路跑呢，其实有21公里组，有10公里组，还有3公里的欢乐组，非常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跑步。路跑结合爱心公益，希望大家都能够为着爱心而跑，为着自己的健康而跑。欢迎你现在就报名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 有其田哥 K 哥喽，谷物专家有其田震撼再推出有机三色谷麦片，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三色谷麦， 大燕麦、黑麦、紫麦就定位， 三大营养， 蛋白质、膳食纤维、花青素全都有， 全谷精华， 胚芽、胚乳、麸皮通通到， 鼓动健康新风潮，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请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艾怡良。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 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喜欢的速度开往一个地图没有的城市，去看你最爱看的午夜电影，别问星期几，去跳你最爱跳的舞步，随着从来没有听过的频率，去画你最喜欢的表情，几道心，就这样吧，不再模糊，让别人看清楚你的态度，就这样吧。 就在不远处。不一定每件事都要一个解释，不一定天堂里住着一位天使，不一定要大哭才能诉说心事，不一定小心翼翼就不会走失，不一定某件事都有某个方式，不一定他就是你的白马王子，不一定要无聊再一直看电视，不一定的事太多，就像时间随时会停止。 戴佩妮，不一定，不一定的事太多，我们就是活在一个如此不确定性的世界当中。但是我很确定一件事情，就是他刚刚歌曲里面唱到说，不一定时间有时候也会停止。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啦，时间不会停止。 你被人家停止了，你可能不知道。 哈哈哈哈。对，不一定。对，不一定。时间真的不会随时停止，大家醒醒好不好？现在时间是2:12，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又到了开心的下午的2小时，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呢，广播女神在这里。广播女神发下了豪语，要当薪水神偷。 各位，你今天又成功成为了薪水神偷了吗？ 不是小偷哦，是 神偷。 但你知道当神偷必须要付出的，神偷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 那汉堡神偷？ 汉堡神偷、 啊？汉堡神偷是一直在偷汉堡吗？ 对啊，对啊。现在小朋友应该也不知道汉堡神偷是 谁、欸。其实我一直不知道汉堡神偷，就他们那些角色之间的关系及他们的个性。 你说奶昔大哥， 你知道吗？还有什么姐姐？大鸟姐姐？ 大鸟姐姐是他们一群的吗？那是另外一，那是另外一边，那是英文教材的吧？大鸟姐姐是英文教材的吧？ 所以我把两个搞在一起了。 对啊，他们很容易搞在一起。 那到底汉堡神偷、奶昔谁？ 奶昔大哥， 奶昔大哥还有什么、嗯？ 还有一个就是 没有薯条开头的吗？ 没有哎、欸， 今天我们要不要好好了解一下？他们有谁？ 怎样？今天什么复古之夜？什么麦当劳回味哦？ 哎，我们好像没有回味过麦当劳哎、欸。 复古一下，因为麦当劳现在走也是走比较潮的路线，他已经没有在以前那种卡通路线来吸引小朋友了。嗯。另外一只好像是姐姐，是女生，然后是鸟的形状，所以你会把它跟 大鸟 姐 姐 搞在一起。哎，有麦当劳通吗？有人还记得90年代 应该是有麦当劳通才对啊，他们是总共四只哦。 现在就留下来只剩麦当劳叔叔嘛、嗯，但其实以前他旁边有3个 sidekick， 有其他有三个就是他的 朋友伙伴 Entourage， 对，他的伙伴们。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有人给出了答案吗？ 我自己靠自己 Google 了， 哎呦， 然后我就有点难过。 为何？ 麦当劳叔叔本来有很多同伴的，但随着年月流逝，最后只剩下麦当劳叔叔一个。你看他一开始这个大合照里面有多少只？ 对啊， 超可爱。然后后来呢，就是剩下四只，大家比较熟的。 嗯， 而且就是麦当劳叔叔最早出现是在1963年，他有在电视台登场。 哇，好早！ 有一个人真的去演他，而且那时候他很像小丑，所以他叫做汉堡开心小丑。你看他本人有多可怕？ 真的超恐怖的， 这个不是一个 麦当劳叔叔。其实你平心而论，他长得真的蛮可怕的啦， 是很可怕啊。然后紫色的那一个呢，就是 麦当劳大哥， 对，奶昔大哥。然后还有一个是，他说他是那个女生是早餐角色，哎、 啊， 可是我不知道他叫做什么。因为这边叫他小飞飞，因为这是香港的， 台湾好像真的叫他大鸟姐姐， 真的是大鸟姐姐， 好像是，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汉堡神偷嘛， yes. 就被设定为坏人这样子。 嗯，对，汉堡神偷是坏人，对对对对对。 可是我觉得汉堡神偷在里面看起来是一个最正常的人。 Let's go. 到的歌曲来自于 Twice 的 Yes or Yes。 欸，仔细阅读就是关于麦当劳人物角色的故事，其实也蛮妙的。 嗯， 像他说第一代汉堡神偷是在1971年，当时呢他有大鼻孔，他是白头发，而且他很瘦，他脸长像马一样，他就很怪就对了。但是呢后来就是有人觉得说汉堡神偷的形象好像有点太可怕了，就是我们应该要把它改造，就是你知道麦当劳就要有亲和力一点，所以他就把它变成我们印象中汉堡神偷比较像个小男孩的那种感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但愿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有伴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忘不掉， 关于爱的能量怎样都用不完，多奇妙，是鲜花的街变成无人美丽的海岸，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要跟你尽兴徜徉，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变成干净无瑕的星光， 闭上眼学你一样期待，真的能够实现愿望，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丝丝点点浪漫累积着情感， 平凡之中制造一些些惊喜和希望， 甜蜜难计算，有伴不来纠缠， 平淡之中制造一些些浪漫， 你我瞬间浪漫永远 奇妙。 在美国原版的除了有汉堡神偷、奶昔大哥、大鸟姐姐之外，还有叫做炸小子，哎 ，The Fry Kids， 还有 Mayor Mac Cheese， 是跟 cheese 有关的。对啊， 炸小子是什么啊？炸 鸡块吗 ？The Fry Kids， 你好适合念这个、哦。 The Fry Kids。但好像没有传到台湾来，也没有传到香港，就是没有传到华文区。 在海关被扣押了，你这个角色进不来。 可能是比较早期的， 他太早了， 就已经渐渐已经被淘汰。因为其实台湾到90年代初期，台北台民生社区才第一家麦当劳，对啊。 天哪，那时候 Fry Kids 就死了。 对，那个时候他已经被时代淘汰了，已经只剩下四个人。 待てね。 进歌歌曲。 我和你看不到尽头，但是我不会逃走。 都怪我 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收拾残骸。如果不失去理智，爱情要从何开始，傻傻的骗子和骗人的傻子才可能一生一世，都快忘了怎样恋一个爱，我被虚度了的青春也许还能活过来，说心疼我的更应该明白，我当然会沉醉个痛快，嗨，就让我陪他恋完这场爱，只求心花终于盛开，就没有别的期待，等梦完醒来再去。 横扫数位排行冠军王心凌全新专辑 Cindy Loves to Sing，在意追星强大大眠，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庆祝大金 R32 全球 No.1 台湾销售第一，感恩回馈，现在买大金冷暖空调现折2000元。 嗯，金温暖 Daikin。 我是张志宁，我在尼泊尔看见儿童营养不良，被迫童婚，无法就学等困难，随着海拔上升，我却在最高的地方看见台湾爱心点亮的笑容。每月700元，邀您加入资助儿童计划，一起把丰盛带进最贫乏的地方。详情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打02-2175-1995。 老公，爸妈最近都睡不好，怎么办啊？是不是该换张床了呢？ 是啊，爸妈辛苦了一辈子，是该换张好床孝敬他们了。 像我们现在睡的老 K 牌弹簧床，连你都睡到不想起床上班呢。 对呀，我们赶快带爸妈去老 K 门市市场选购吧。 嗯，老 K 牌弹簧床提醒您，充足愉快的睡眠有助您身体的健康。老 K 订购专线0800-321-086。 一闪一闪亮晶晶，快陪我去纳鲁湾看星星。 哈，看星星！ 纳鲁湾大酒店3天2夜星空之旅，包吃包住，还有天文营观星课程，台东最美的星空都在纳鲁湾。 畅游台东，首选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0800-239-888。 Hello， 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 你懂我说的吗？ I'm loving you. I'm loving you. I'm loving you. Don't you love it too? Sister. Yo. Hi. I'm not here to waste your time. I know this ain't a pickup line.You're a dime. Why don't you sit there, girl? I know that pop that's in your chest. It carries pain and so much stress.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Go, go, go. Just close your eyes, I'll grab your waist. Next thing you know, you have your pace.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Go, go, girl. I know you wanna get down. You deserve.I'm not go with mine. Probably long-lasting years down the line. I'm telling you, girl, you're a dime. We'll just sit there, girl. I know that heart that's in your chest. It can't be spinning and so much stress.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Go, go, go. Just close your eyes, I'll grab your waist. Next thing you know, you have your pace. But you gotta let it go. Go. 爱吃，但对于他们的了解真的是没有这么多哎。 所以你现在觉得越挖越深吗？ 对啊，那个我刚刚说那个 The Fry Kids， 然后 炸小子， 好像翻译叫做脆普普，什么东西呀、啊？ 不是 Keep Up 咯， 是脆普普。好，然后汉堡神偷、奶昔大哥、大鸟姐姐，香港称为小飞飞 啊、哦，因为它是鸟嘛， 它也不是鸟，它是一只戴着飞行帽会飞的。鸭女，她是一只鸭子。 我是一只鸭子。 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 不过现在就是从香港是1975年进到香港，然后台湾的第一家是1984年、93年的时候，麦当劳自己就是进来台湾。 嗯， 可是去年大家应该还记得这个新闻吧？就是麦当劳就是寻求转手，不要再经营这块市场了，然后他们脱产这样子。所以现在的麦当劳就是，虽然我们吃我们都觉得是麦当劳，可是它其实背后已经不是麦当劳的母公司了。 嗯。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甚至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在这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这滋味永远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早餐店里，不管你睡得多晚，起得多晚，总之没有人在这里欢迎光临你。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对啊对啊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We share the morning, we share the melting.在这里陪你一起，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在吃麦当劳，就是这个一年来有什么改变呢？我觉得在 App 上面有一个改变，这个我非常非常的认同，餐巾纸薄了很多。 你们连这都感受得到？ 欸，以前餐巾纸很厚，欸，现在餐巾纸薄的跟什么一样？拜托， 有这么明显？欸，因为我真的很久没吃麦当劳嘞。 对啊，对啊，对啊，很薄欸， 薄一点也比较好吧？ 哪里好？餐巾纸欸，餐巾纸欸。餐巾纸， 就是厚度、薄度整个。 你要上次去吃那个，就是外面小吃店那种，就是抽起来就一抽，不小心它会破掉那种，那个超薄，欸，薄到爆炸，欸，不能往那边前进吧？ 好可怕。 那个什么飞什么章里面那个声音有一个很像玛丽耶， 分章 什么分什么章你在说什么， 悲伤什么比悲伤更悲伤的什么什么部电影， 比悲伤更悲伤的电影里面有一个人很像我， 谁啊？ 声音蛮像的， 声音没有啊， 你说那个人只有出现声音而已，就你在想说那个 没有，有那个就是那个头发红的那个人是什么， 你说鬼 鬼啊？我那天看的电影啊？ 你说鬼鬼吴映洁哦 ，knock that knock 那个？ 你说猫咪 蛮像的， 猫咪蹦蹦那个？ 对对对对对，是， 超级不像的好不好？你说什么啊？ 没有，我就觉得昨天去看吧，昨天去看的时候就觉得，哎，有时候在讲话的那种调调真的蛮像的啊， 超级不像。 你现在被反驳了，好像很快乐，欸。 超级不像，欸，鬼鬼在电影里面，他故意要演，就是 他是王美，我知道是不是王美？ 他其实想要 没有好不好？ 他其实要走那个劝世喵喵的那个路线，他我觉得他是在影射他啦。对啊，就讲到很迷幻，跟很瞎，很跳痛。 我有这么迷幻吗？ 玛丽没有那么瞎吧？ 因为比悲伤更悲伤的是超多人去看，但是目前我完全没有听到任何有这样的回馈。您是第一位， 真的是蛮好看的嘞。那个从半个小时以后的时候，那个眼眶都是红的，真的。哦，嗯，蛮好看的。 恭喜你看到一部喜欢的电影。 嗯，还带一瓶红酒进去，结果大家都在哭。 你该不会还带了高脚杯吧？还这样呛。 天 哪，那你是去买那种大座位吗？或是 VIP 座位？ 没有欸，就一般的而已啊。对啊， 欸，带红酒去电影院这个很布尔乔亚，欸，很时尚欸，很中产阶级这种。 居然跟我说很布尔乔亚， 很 gay 白欸，我很少听到现实生活都 没有这个形容。没有 就觉得蛮对味的啊。 所以你是跟你朋友会在看电影的时候喝个红酒这样，还是你自己， 啊， 跟朋友一起？ 有啊。 那除了电影院之外，你们还会在比如说什么场合，你们也会带红酒啊去喝？ 嗯，餐厅啊， 我去餐厅自己也会自备红酒。嗯， 餐厅跟唱歌都会啊。 唱歌 ，OK， 好，餐厅唱歌这个我可以理解，嗯，但电影院这个我觉得蛮酷的。 嗯， 我觉得你很有生活情趣，你很棒。 好，谢谢。没有，我就觉得那个昨天啊，顿时就觉得想到玛丽了，真的，就那时候出场的时候就顿时想到。 那你想 好 ，OK， 谢谢马特，谢谢玛丽。 拜拜！他突然自己作结， 对，他可能时间到了，休息时间噔噔噔， 薪水小偷，时间到了。 哈，他只偷了一点点而已。 我觉得你在上班的时候可以出来讲一通， 已经很棒了，是不是？ 543的电话已经很爽嘞，还是你想要听听看鬼鬼那首歌？ 可是他在里面有一首歌，是不是？ 他们在里面有做一首歌，然后其实有拍出 MV， 现在有放在 YouTube 上，嗯，是可以听到的。 然后我听那首歌就会知道他在那部片的整个氛围跟声调。 是， 那我要听听看。 而且还是 Crispy， 就是翠乐团 做的吗？ 嗯。用心，因为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里面，其实讲到就是其中女主角是写词人， 嗯， 然后对，当然就是有唱片公司啊，然后有唱片公司的同事啊，有拍 MV 啊的这些桥段， 嗯， 他就把拍 MV 里面呢的这个鬼鬼所饰演的角色里面唱了一首歌， 嗯， 他就真的拍出 MV 来， 嗯。 我们现在一起来听听 小猫女 Bonnie 正式出道的单曲 Kitty Bomb。 Kitty 蹦蹦，嗨，我是 Bonnie。 丢颗炸弹，空气变得新鲜，冰川融化，热度冲破临界点，女神降临，关注崇拜要多一点。粉红国度，爱就爱无极限，十万个赞换我一个笑脸。Bonnie要世界变得更宽广一点。Stay with me， 当我眼睛要是 Never too sweet， 拥抱恋爱的天使，你额头的热度，专属我的绅士风度，不用开口，一起秒就自 动。 也蛮鬼鬼的啊。 是啊，但他在里面有演的蛮用力的，演到令人讨厌这样，他有很 努力，他故意的这样子。我今天刚好在那个报纸上有看到关于他的报道，可是他那个是在那种时尚版的，就是说他这几年努力的在转型，然后他也很努力，他很喜欢时尚这一块，所以他做那个娜娜娜那一张，他自己花了很多钱做造型，然后他就是梦想，他目标就开始想要进各大的时装周，他想要看 Chanel 秀或者什么什么等等的秀，然后又有提到他演的这个角色，然后就一个小哥，然后戴着粉红假发这样子，然后就只看到他叫 Bonnie 那样。 对，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大家都还没有找到自己适合的型，譬如说像茉莉在大学生妹的时候，他们看起来就是一个漂漂亮亮的大学生， 大姐头类型。 可是当她把头发整个剪短，然后晒黑之后，那时尚感完全展露出来， 拉高到不行， 很可怕。所以可能就是大家要找到一个，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可能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型去做。 待ってね。 谢谢你成就最勇敢的我。创作精灵白安，勇敢主打离开后。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眼界决定地位，继信义计划大址新版之后，台北第四座豪宅村即将崛起。新庄副都心价值密码尊胜白金，新庄副都心唯一园林纯住区，均值三房精英落成，8201-2666，尊胜白金，50甲建筑行销。 王太太啊，听说你送小孩出国，一个去美国，一个去澳洲，念的都是排名百大的学校啊。 我让他们读逢甲大学国际双学士学程，在逢甲的两年准备英文跟学科啊，后两年就到美国或澳洲拿两个学校的学位，家长们都很放心。还有啊，这学费少了三分之一呢。 逢甲2+2国际专班真好，我也要替小儿子报名。 请拨04-2451-7250分机6620或上官网查询。 寒假去一趟未来吧，怎么去？搭上系统思考时光机，玩什么？植入设计思考模式，发现问题，解决难题。怎么玩？变身一级桌游设计师，直闯未来。营队报名享早鸟价，脸书搜寻 YSEI 少年惊叹号，04-2329-0568。 什么？这么傻眼？不要去胡闹，我的睡眠不太够。 最妙新人 Karen Sissy 首张专辑《傻眼》，12月21大闹乐坛。 傻眼。 华研国际。 我是织田纪香，是专业经理人与行销讲师，也是一位 YouTuber。 你可能看过我的文章或影片，我在飞碟电台每周六的上午10点到11点，纪香与你有约，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内容，一定要收听哦。 嗨，大家好，我是陈洁仪。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与我吧。诺贝尔能解释以前的比亚，就肯定别来得太迟。 是我最后一次给自己交代，决定没留下任何遗憾，没有任何的不安，更为之对谈。我曾爱过的，都爱过了，怎看不开的，或许不一定都要释怀，我也认真过了，付出多过花的，但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把流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写成歌。世界会这样运转，只是我已出发，在旅程另一端，走在人群中特别孤单，这个错误的安排不需要重来。我曾愿他们记得，感动的每一刻，把流下的泪水，藏不住的心碎，写成歌给人安慰。我闭上眼睛唱着，感谢这一生没白费。 这几年呢，就是蔡健雅，可能大家等她的专辑等了非常的久。那她自己呢，是很开心的去做蛋糕啊，对啊，美食啊，这样子， 谈谈恋爱啊， 对，很努力的在生活着。那后来决定呢，要回来发一张专辑，要发一张不一样的专辑。可是听到这首主打歌，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嗯，这好像是不是回到以前的蔡健雅？ 对啊，我都可以直接把 Duncan 的脸放到这一支 MV 里面， 但是。我觉得唱片公司还是喜欢就是 play safe， 就是一开始都还是打一些安全牌，就是在专辑里面有一些 超乎想象的吗， 很不安全的东西，很酷很酷的东西，然后我只能说就是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你必须要自己去听听看这样子。而且那时候去参加蔡健雅听歌会，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对她的新专辑一无所知，后来才发现说什么，她 里面有一首歌叫遗书、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才刚办完我们的就是写遗嘱的写遗、嗯、书的那个 教学研讨， 对，教学听友会这样子、嗯、我想说哇也太巧了吧、嗯、同时间也是啊，就是有一段时间你不会觉得说很多人都会常常做一样的事情吗？ 我们一直在宣导一个很神秘的机构，只是不让我们知道而已啊。 对，就为什么譬如说最近的前一阵子好了，可能突然有很多人发行跟耳朵有关的，可能是专辑、嗯、可能是主打歌、嗯、或者里面的歌名、嗯、然后在前一阵子可能是 Joanna、嗯、都要讲到 Joanna 这个名字，然后 沙宾娜， 哦，沙宾娜，沙宾娜、嗯、对，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很奇妙的 巧合， 巧合跟连结，而且我们明明就是八竿子的，他们也都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人， 但大家的那个灵感跟共鸣都在同一个时间，不在各个地方串出。 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决定要一起来写遗书，这样子。 要我坐树下，你排队买票，不用讲好听话，也有情调。你眼神随时为了我闪耀，让我明白我对你多重要。一克拉的体贴比钻石更耀， 我是张真宁，我在尼泊尔看见儿童营养不良，被迫童婚，无法就学等困难。随着海拔上升，我却在最高的地方看见台湾爱心点亮的笑容。每月700元，邀您加入资助儿童计划，一起把丰盛带进最贫乏的地方。详情请上台湾世界展望会官网，或拨打02-2175-1995。 最温暖的问候，往往只是一声简单的晚安。金曲歌王萧煌奇年度暖心单曲《晚安》。 给自己一个晚安，让心事都讲完，别还在天真两端，挣扎着该怎么办。给世界一个晚安，让付出能简单，我陪你再多走一段，每一步会更勇敢。1000个晚安都和你分享。 何启宏与萧煌奇联手打造同温层互暖情歌，环球与萧煌奇联手推荐，让你安稳的结束一天。 晚安。 有机金广米新上市， 好物市集和台湾最大的有机农场银川永续农场携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莲埔里，我们砌做了一片23年来都在种有机米的稻田。 有机米专用碾米厂碾米包装和出货，从产地到餐桌最安心的金广米。 金广米有机白米、糙米有机双认证， 飞碟听友价4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 Erica 刘爱丽， 我要绽放灿烂，任性贪玩，现在未来，快乐的交换，为自己迈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法院社福卫环委员会今天初审通过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明定加工注剂的定义和用途，未来如果不符规定可以罚款6万以上2亿以下。新北市干城企业涉嫌以工业用冰醋酸浸泡海参，一审判处朱姓负责人有期徒刑1年，二审改判无罪。高等法院认为冰醋酸属于加工注剂，不是食品添加物，也与食品用清洁剂特性不符，加工注剂的卫生标准没有订定，不适用食安法规处罚，改判无罪。不过最高法院认为二审判决适用法则不当，撤销了无罪判决，目前发回台湾高等法院更审。立法院今天初审明定了加工注剂是指食品或者是食品原料的制造加工过程中未达特定加工目的使用，不是食品原料或者是食品容器物质，同时这项物质在最终产品中不产生功能，食品包装之前应该除去。中国大陆非洲猪瘟疫情持续扩大，民进党立委萧美琴今天在立法院交通委员会中指出，从香港进入台湾的飞机餐只有猪排可选，如果没吃变成厨余应该如何处理，除了机场销毁，是不是可以透过民航局要求所有进入台湾地区的航班机上餐都不该使用猪肉。交通部次长齐文忠指出，现阶段希望往返疫区航班都不要提供猪肉在机上使用，至于所有航线禁用疫区猪肉，将请民航局搜集国外方法研究，厨余的部分机场管制区内就有焚化炉可以立即销毁。另外，中华邮政今天证实，每天就会收到10到20件的肉品包裹，光是昨天就收到了25件，在海关检疫时发现，全部退回或者是销毁。王姓无业男子昨天傍晚搭乘台北捷运板南线，在乘客众多的车厢上，当场拿出预藏的牛排刀挥舞，接着点燃打火机火烤牛排刀，吓坏了乘客。新北地检署今天中午侦讯之后，依涉犯妨害秩序罪，预令3万块钱交保。警方调查，王姓男子昨天傍晚5点左右从捷运板南线市政府站搭车前往新店找朋友，原本预定要在西门站转车，但是睡过了头，直到海山站才醒了过来，改搭对向列车返程。接近板桥站的时候，却突然从背包拿出了预藏的牛排刀挥舞，接着点燃打火机来回熏烤，车厢内其他乘客吓坏了，赶紧报警，两名车站保全随即在板桥站上车制止，警方把人带回侦讯，他说只是好玩才随身带刀，烤刀也是想让刀锋利点，没有其他的用意。新北市一名年轻人替母亲开车送货，精神不济撞上停在路边的4辆法拉利跑车，初步估计赔偿金额超过1000万。民众呼吁修法，如果不是故意撞上，赔偿金额应该设定上限。不过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指出，根据现行民法侵权行为规定，如果不是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他人损害，法院本来就能够酌减赔偿金，就算保险先行赔付，仍然会向肇事责任者代位求偿，这跟有没有保险或者是制定什么条款没有什么关系。今年10月2号的大乐透头彩1亿在基隆市开出，但是至今得主仍然没有出面领取奖金，眼看再过8个工作天就要截止，到时候1亿就得上缴国库。台彩公司今天特地前往基隆市寻找中奖人。开出头彩的投注站老板说，附近就有2家饭店，或许游客到基隆玩顺便试试手气。台彩指出，这张中奖彩券投注2组号码，各用7个自选号码包牌，单张投注金额700元，应该是位很有经验的彩迷。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595点，跌幅2.84%，成为20392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8点，来到2060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4点，最新价位253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点，来到7420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下跌320点，跌幅1.24%，来到2554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3点，最新价位3044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108点，跌幅1.11%，来到9674点，成交金额936亿。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一个人的自在驾驭，两个人的浪漫旅行，全家人的相聚时刻， 因为 VOVO 的安全守护，让人生每个阶段都是最好时光。 VOVO 年终最佳优惠，全车系19年式升级多项顶级科技配备，再享最高60期零利率，指定车型再加赠一年以试险，最高40万优惠回馈，速洽 VOVO 全台展示中心。 我是普林斯顿超强记忆的 Simon。 多年来我们遇到许多学生理科成绩不错，却败在社会科，但事实上如果你逻辑好，记忆就一定好，因为所有知识都有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快参加我们的免费讲座，学会善用逻辑理解的思考，让你的学习战力全面提升。 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深爱着那 飞碟首选强打星艾怡良已经登场。 你该那样爱上 Forever Young。 UFO MVP 飞碟我最大，12月24号为你送上杨永聪。 某些陌生人的眼神给我关怀的施舍，我却依然任性走着，做个没有伞的人。 我是张信哲。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爱怎么继续？哇哦！ 走不下去，走不下去。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瑞恩的《讨厌》，时间来到了3:11，我是就是有令人讨厌特质的欧马克， 我是玛丽。 笑什么？ 这句蛮贴切的，蛮无辜的。 什么蛮无辜的？ 就可能你一路以来活得有点无辜。就是 我没做什么又被讨厌了啊， 为什么啊？ 喂， 但我觉得很妙的是哦，因为最近那个 Terrence House 哦新一季， 对对对，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季第五季，就是昨天还是前天 上 线了，然后我就很兴奋看，可是我看了最新一季，我看了可能2-3集吧，就现在是有点不太开心的状态，我就有点烦。但中间有一个很妙的是有一集的内容是一个女生跟她的，就是 欧米，你是不是要开始讲电视了？你是不是要开始讲电视？你看过 没有？我是要讲你那个，讲你刚刚那个特质，就是因为他跟就是一起同居的人，他们一起看播出，可是因为播出跟剪辑当然是有落差嘛，所以可能现在第五季了，他可能在看是第二季或第三季的播出，看到自己刚登场的那个时候， 你说剩男哦。 哦，不是剩男，是另外一个看起来是乖乖女那个女生。然后反正她就是有表现很可怕的地方，所以那时候一播完，主持人还说：“天哪，可爱，这女生很可怕。”然后她那时候自己看到，她也吓，她想说：“原来我在电视上看起来 平常是这个样子吗？” 我不知道我看人的眼神或是我的回应会让人家有那样的感觉。她自己有点吓到，是原来我都会这样看着别人哦。然后那时候刚好这一次又有一个新的男生进来，然后那个新的男生呢，就是我还不了解他，因为刚新进来嘛，可是他也是很常会有那种眼神，他可能不是故意的，可是他看人就是一副瞧不起你的样子，真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就是自视甚高，可是那就是他看人给人家的感觉，所以我有看到就是这个女生在跟这个男生对话的时候，他有说哦，其实我一开始有点怕你，那个男生就说。哦，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他就说，你知道吗？有时候你会有一种这种看人的眼神。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自己看到自己的播出吓到，就是其实原来很多人不自知自己有怎样的小细节或眼神动作，所以可能想跟他说。所以我只是想说，是不是你无意间的肢体或什么也透露出一些？ 那看来必须要就是有一个24小时的跟拍到我家，然后一直就是记录我跟人的。 好，那我先去你家架几个摄影机这样子。哇，我会不会晚上自己很着迷在看，都不睡觉也不剪，就只是一直在观察你们这样子？ 那不就楚门的世界吗？ 反正你那么喜欢楚门， 那不就艾德的私人频道吗？ 是啊， 看24小时的我 在 干嘛？ 但你的确是会蛮常，就是好像是有点， 你说皱眉头， 或是睥睨人的神情出现。但有时候后来常常问你，你就说你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敢相信他搂着别的女人，含情脉脉。今晚请别放情歌、DJ 我站在舞池中间 DJ 今晚请别放情歌、DJ 伤心太伤对不对 没想到《双层公寓》的最新一季已经上了，因为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最新一季上的时候应该是一个就是邀请大家来我家，然后一起看的活动。 你有在看新景泽篇哦？ 对啊，因为我家现在什么都没有啊，就是没有任何游戏的东西，所以就是如果邀请大家来的话，就是会大家就是坐在那边，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怕会很无聊。如果有一个节目可以大家一起看的话，好像会好一点。 但应该我都还没有听说大家有开始看啊，因为岁末年终大家也比较忙 哦，所以现在要禁止电台同事看， 就是说 不准看哦，都不准看哦， 保留到我家再看哦，这样。 耶耶耶耶，3:16，在每个礼拜四的第二个小时呢是美眉爱漂亮的时间， 不用了吧。 不想爱漂亮哦。 所以如果想要摧毁你的话，就是送你一台 PS4 这样子。 摧毁我啊，彻底摧毁我。哇，什么事都办不了。 太可怕了吧。 每天就是哦，你架在我家的摄影机，你就会看到我永远都定在同一个地方，就是在打电动。내꿈인데도너만은왜뜻대로안돼대체뭔데나의생각과마음을다이미알고일부러반대로말하고노는 yeah. 행동하는건지 什么样的美妆或是保养，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让你觉得可以让自己变漂漂的东西、变帅气的东西，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或是询问一下广播女神的意见。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保养品， 不要跟我说是爱情之类的吧，或婚姻，那我真的不开心哦。 但是概念差不多，是运动 啊。 就是运动完以后呢，会让你 天生有好气色， 对，真是容光焕发，就是那个脸都会变红彤彤的呢。 给自己留些空间，只 天或黑夜，只要轻声呼唤我，我在我心中的深处要给你一个最温暖的角落，将你的双手想到处去走一走，不管现在或永远，我喜欢你陪着我，我在我心中的深处要给你一个最温暖的角落，将你的双手握握， Eason 陈奕迅的随心唱法，如同一股清泉，带你到海上随波飘荡。云淡风轻的氛围，让人倍感自由自在。请听环球陈奕迅《海里睡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恭喜廖先生第一次试驾，就把 Luxgen U5 直接开回家。 不是他太幸运，是 Luxgen 太霸气。十二月底前，真的只要来电试驾全车系，就能周周抽 U5。快来试车，下个幸运儿就是你。 Luxgen 左拉右扯都不怕，三倍耐勾浓浓钢丝裤袜，紧度刚刚好，半透肤更显瘦。浓浓钢丝裤袜 ，NONNO 浓浓。 大家好，我是陶晶莹。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有许多关于老人家的问题，做子女的其实常常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或不知该找谁帮忙。只要您有任何长辈方面的问题，一通电话打给小明基金会老朋友专线0800228585 0800228585，爱爱帮我帮我，老人家的问题让老朋友免付费专线帮您解决。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四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Hello， 大家好，我是 Tomo Go。 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 3:27回到飞碟空中的梦想家，哥哥妹妹有意思。嗨，我是马克。 嗨，我是玛丽。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已经有很多很多在等待广播女神要回答跟推荐的妹妹爱漂亮了。你现在用这样的眼神看着我，是想要我的 APP 吗？ 没有啊。 等着起飞，地上人间，来来往往，陌生又熟悉的脸，反复着情节，反复着疲倦，故事总在上升坠落之间慢慢沉淀。 请问胶原蛋白吃了到底有没有效啊？喝了到底有没有效啊？ 这回答很不负责任，可是就是有人有效，有人没有效啊！ 啊，谁会有效，谁会没有效？ 因为我刚刚看上面有人说有效啊，我喝了就有效。可是我也亲眼看我朋友也喝了很久，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差别，就等于是他花钱买了多少那个胶原蛋白粉，就喝完当做喝个开心就没事，无事终了。他也知道以后他再也不用花这个钱了。 最近呢，就是因为电台楼下开了保雅，所以广播女神的兴趣呢，就是做完节目就去保雅逛逛。 我太太主妇，我觉得逛保雅好开心哦。 然后呢，我前天、昨天就是去买个东西，然后买完以后，我就听到店员在跟后面那个阿姨说：“你知道吗？现在那个叶黄素啊，就是现在这一罐只要100块，然后平常它要多少多少钱，这样非常非常划算。 要加价购吗？ 对对对。然后我就在踏出门的时候，我就想说，嗯，我需要买一瓶叶黄素， 需要。 对啊。然后一边在想说，就觉得哦，我好像需要，可是一边在走的时候，又觉得说，这些保健食品到底是有效还是没有效呢？ 就当然，如果这些保健食品你可以用真的食物去吃的话，那比较好，像胶原蛋白，然后就是、 嗯、哦，你说吃猪脚， 吃猪脚，吃白木耳、黑木耳那种有胶质的东西、你当然是吃这种东西最好嘛。那如果就是你都啊，我都不想吃，你就觉得我宁愿吃个什么胶囊或什么粉，我觉得比较安心。你觉得安心，那你就吃吧。叶黄素也是啊， 但叶黄素你很难在。取得啊，叶黄素你平常吃那些青菜都是有很微量很微量，然后叶黄素它是直接把它就是压缩，然后很多这样子。 因为就是公司同仁，就是我们大家集体的年纪增长、所以呢，就是之前也有同事分享，就是他眼睛开始有很多问题，有什么闪现，就是他可以看到一些很奇怪的画面，就很像电脑宕机哦。他的 闪现是在玩英雄联盟还是什么？ 他看出去就是电脑宕机的画面、但是他就是有去看医生啊，这些就是黄斑部开始病变或是一些眼疾的就是前面的征兆嘛，所以那时候医生跟他说什么，你就是要吃叶黄素。所以我相信医生都会有这样建议的，他一定会有一定的 功效 这样子。 说到了叶黄素啊，大家都知道叶黄素保养眼睛。然后前一阵子呢，就是我在 Facebook 上面，因为我追刘轩轩哥、嗯，然后他推荐一个产品，那种用类似代言那种，嗯、就是虾红素。 哎、欸， 然后一看到， 不会是深海萃取起来的虾红素吧 之类的之类。然后你知道。那个轩哥他的那个形象之正面，然后他又是高度近视者、嗯、所以就是加倍相信，我差一点就要直接定下去，真的就是差一点。 所以 找对人宣传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找对代言人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刚刚看到有人说他不太常化妆，然后有没有适合敏感肌的化妆水。那如果你的脸很容易敏感、嗯、我觉得比起化妆水，你要不要挑比较温和的、卸妆水啦。嗯嗯，然后你要不要挑什么卸妆乳会比较好，因为水应该都还是用化妆棉弄湿、嗯、然后擦你脸上的彩妆、嗯、但如果你的脸很敏感，其实就是这些摩擦摩擦都会让你更容易敏感或发红、哦、 是那个什么卸妆棉的摩擦让你的皮肤反而会更不好， 就那个是增加你过敏或是什么的几率、哦、所以不如就是卸妆乳，你找一个温和的，很多人也会觉得无印良品也不错啊、嗯、你就慢慢的推它按摩这样子。 天哪，你真的是 你不要就再给我那边，我这样揍你， 我觉得你 不要逼我揍你哦，我出拳是很大力的， 职场霸凌啊。梦中人，请问睡觉戴保湿的手套有效吗？因为冬天了，我手干到裂开了，好痛好痛，我擦护手霜都没有用。 哎、欸，我觉得应该是有用哎、欸，因为我手是不会裂成那样，可是有时候我的脚会很干、嗯，那真的是干到受不了。可是我不会干到皲裂这么夸张、嗯，但是就是如果睡前就是好好的擦，有时候太干了，可能要擦到凡士林，嗯嗯，然后你再穿那个软软毛茸茸的袜子、嗯、睡觉，我觉得隔天擦超多哎、欸。 就如果你的手脚是会干裂到就是裂破掉或流血的那一种。嗯，真的不要再擦护手霜，因为护手霜绝对是没有效的。 真的是要擦凡士林。 对对对对对、嗯，就要擦很比较油的东西，嗯、因为护手霜那些就是乳液，然后里面掺杂一些很多化学的东西，对你的手，对都是不好的。 哎、欸，你是不是很久手没有裂开啦？你是不是以前也是手会裂开的 boy？ 对啊，好像就是不知道哎、欸。 结婚之后连这个都好了？ 怎么会这样哎、欸？怎么会这样？好像是长大了以后，不是身体不知道产出了什么东西。我小时候会裂得更夸张，小时候手会脱皮之外，我甚至连嘴巴、脸都在脱皮耶，而且是会那种流脓结痂的那一种哎， 流脓、嗯、 会结痂，那种远远看起来就说，哎、欸，这个小孩怎么有胡子啊？哦，不是不是，因为他人中这边就结痂了， 好辛苦哦。嗯， 就是小时候就是在就是同学们的嘲笑当中长大， 所以你有叫结痂侠之类的吗？有被取这种绰号吗？ 其实没有哎、欸，结痂侠还蛮酷的、欸，我的能力就让你结痂，不要惹我。 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三点钟过后是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时间。关于吃的、喝的、用的，可以让自己变美、变健康、变漂亮的东西，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有人问问，他说：“请问身体去角质有推荐的吗？我想要找颗粒细的。”你有在去角质吗？ 啊，我不是去到你说我皮肤都很夸张，我就是很爱去角质的人啊。 昨天吴玛丽呢非常开心，就是拿出她的手，纤纤玉手，你摸你摸你摸，看是不是很光滑？ 去的很光滑吧？ 然后我一摸以后，我想说，这什么东西啊？这好恶心，根本不像人的皮肤，你是塑胶人吗？你乳肤啊？狗木狗木的， 很细的，就是我最近很。我最近着迷的两个去角质，一个就是，可是媒体小铺在台湾卖就是比较贵，它在台湾定价就是比较高，所以很多人是出国玩的时候，或是你会用国外购物网站，你知道最近又在那个疯狂下杀，买了比较划算。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撒蹦的去角质，我最近常用的就是这两个。 Don't hesitate, love. 내게말해줘요오늘이만큼한걸음보다작게언제간다을너의눈앞까지걸어가고있어매일너에게로그곳에너멈춰선채날바라보고있어이렇게둘이서기다리고있는듯이우린 Don't hesitate love Don't hesitate love 关于这些保养品啊、吃的啊、用的啊，然后到底有没有效呢？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一些听众朋友们有提出一些 自己的观点， 对对对，个人意见，然后或是呢提出一些名医观点，然后或者有提出一些亲身体验，对，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 交流交流， 对，看看大家的留言。另外呢，就是在脸书上面卖的那种一页式广告，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讲过很多次，非常非常多次了。就是看到那个广告，请三思，好不好？真的三思，因为常常呢，你冲动买下去之后，送来的货你不开心、不满意，你想退也投诉无门，你就只能吃闷亏而已。 怒。是你会不会停息？ 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你。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 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呢，很多人说玛丽刚刚说的那个 Sabon 很香，如果用它去角质的话会香得不得了， 而且它这个每个味道就是都很香，而且我觉得普遍就是我去过两三间不同的 Sabon 门市，就都蛮幸运都遇到 很贴心很 nice 的柜姐，然后就是因为 Sabon 他们就会有个像古井的地方可以让他们真的在你洗手，然后你要什么口味啊可以帮你试弄看看，就服务都很周到，所以有时候我只是进去想试试有什么新味道，或者是只是看看什么，就很奇怪很奇怪，我都会刷卡才出来，所以我要跟大家说就是这个 小心 啊。 它是不是有点像以前，就现在已经离开台湾的 Lush 的那种感觉？ 可是我完全没有用过 Lush，因为我每次经过 Lush 觉得 味道太重， 太浓，太浓了， 对对对。 可是因为离开之后，就是因为前一阵子我就开始想说，我好久没有换洗发精，就我就一直洗护色洗很久了。那我就想说，有没有什么大家推荐的？就好多人在推荐 Lush 的洗发饼哦。可是我 饼， 它就是一块饼在洗头，但是我从来没有用过，我就想说，改天如果出国经过 Lush， 可能可以试买一块用用看。 好的，关于任何就是让你变美、变漂亮、变开心的商品，变开心，什么商品会变开心啊？ 就是听哥哥美有意思吧。哇，很敢讲不输贵哦，没见笑，这查某。 三点四十四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就是在飞碟联播网。 我昨天晚上要差点就是跟苏小姐吵架， 怎么了？ 因为我今天要穿这件外套出门，然后这件外套很大又很长。昨天我拿到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才刚拿到，所以它有点皱，就是那个皱的程度就让我有点犹豫，我到底是 要穿还是不 要烫还是不烫？所以我就走到客厅就穿好，我就问他说：“你觉得这件外套有没有很皱？”他说：“你看起来很像流浪汉。” 哦，他直接他不回答你的问题， 什么？我问什么你回答什么？ 这样就生气， 就瞬间那个火就烧起来，然后我就说我是问你皱不皱，他说你问我什么，就是他自己也没有听清楚， 所以下次你要 他只是瞎回答我一下。 你要问他的时候，你就要问三次，然后说你复述一下我的问题，我刚问你什么，然后他才会说你问我皱不皱，那不皱， 然后他说你问我皱不皱。皱啊皱啊皱啊皱皱皱，然后我就说好，那要烫。 那烫是不是要交给他烫？ 我就 我这个抱怨以前已经聊过，我就不再聊。就是关于就是要使用熨斗还是直立式那个，已经吵过很多次了。反正今天早上起来，他就是不肯使用那种直立式，他硬要就是那种很传统的熨斗，所以把所有毛都烫皱了。所以我一早上起来 又红会的， 因为如果那个外套是有点毛的，你用不对的方式烫。它就是会卷， 就是毛被烫伤了。 对，所以今天早上就母女两个人就花了很多时间去找那个梳毛的那个梳大衣毛的梳子，就是重新梳它。梳它之后，就是好，你现在甘愿用直立式的吧？甘愿，然后就是在那边慢慢的蹭蹭蹭蹭梳梳蹭蹭蹭蹭，然后就把它恢复原状，花了就是绕了很大的一圈。 你们生活好有情趣哦， 是不是？就是我们怕生活太无聊，所以就是一直要制造很多不同的 幻想。 待てね。 间谍放送，温暖整个世代冠军神曲《Bad Day》。Cause you had a bad day。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rter） 2018全新暖心主打《Do You Wanna Get Lucky》。 Do you wanna get crazy? Do you wanna get high? Do you wanna get lucky with me tonight at a Hollywood party? Maybe roll the dice. 与横扫全球华语冠军体面原唱于文文，跨国真情合唱 Survivor。全世界新生的勇气之歌 Perfect for me， 最懂你的城市情人丹尼尔 Daniel Porter 带你找到心回去的地方。 Been at the top of the world。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玩色抢风头，再掀经典潮流。 Switch Sport 新色限量登场，极致性能搭配角色魅力，抢先入主就趁现在。 Suzuki。 在那一刻，真的以为伸手就能从银河里捞出一掌新的星星。 全球液晶萤幕领导品牌戴尔电脑，给你极致的视觉享受。个人、商用和电竞级笔电，让绝佳的观赏体验随身带着走。 顶级保固，提供24小时电话诊断和到府维修服务。 戴尔电脑，台湾研发，耀眼全球。 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即日起至12月31日受理报名，所有活动盈余将捐赠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协助推动小珍珠助学计划，给爱第二个机会。2019台北国际复活节公益路跑报名，请上伊贝特报名网或上网搜寻复活节公益路跑。还有3公里亲子组，欢迎爸比妈咪带宝贝一起跑步做公益。 大家好，我是小树。 Dreamworks 未来经营室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works 未来进行室。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们要做一个 Queen 的活动。 本周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红旗升起来，白旗降下去。 黄旗升起来。我们不是要玩这个大地游戏，不是玩团康游戏。本周是我们的皇后合唱团周。 Yes。 你知道这一首歌曲是收在他们最近哪一张电影原声带当中吗 ？Bohemian Rhapsody。 哇。 或是你可以打中文字也是可以的啦。 波西米亚狂想曲， 如果知道的话，也是刚刚答案嘛，你可以边写简讯，简讯内容请打 UFO， 再加上刚刚的答案，再加上你的名字，一起传送到55123，下周呢就有机会得到我们的精美指滑杯垫一个。 哦，指滑这件事真的很重要。 嗯， 我今天早上呢，想要自己就是煮麦片来吃。 嗯， 然后就是要泡牛奶嘛，就要煮牛奶。然后那个牛奶呢，我昨天特地去买了以后， 嗯， 我怎么转都转不开耶。 转牛奶转不开？ 牛奶瓶啊，那个罐装的，1公升那种啊，转不开，就是转不开。我怎么转？我用尽我吃奶的力量就转不开。 嗯， 然后我就很愤怒的在我要 摔破它。 我在我要去就是上网到 Facebook 上面跟所有人抱怨之前，我先 Google 了一下打不开怎么办？ 嗯，敲一敲旁边。 对。有人就用这个方法敲一敲，然后我就敲了敲，不行，愤怒，再去找另外一篇，然后就是用指滑垫这件事情，我用指滑垫，然后包住那个 牛奶。等一下，你没有试过用毛巾然后转吗？ 毛巾完全是滑掉，不行， 啊、 一定就是要 衣服也不行， 衣服也不行，对啊，因为以前就是会用毛巾衣服嘛，因为不行啊，所以要么就是。有一个建议是用那个橡胶手套，洗碗那种橡胶手套，因为那个就很指滑。 嗯， 对，然后还好我家餐桌有那个餐桌垫，就是指滑垫。 然后真的，一转就开， 一转就开，轻轻松松，啵一声。 怎么可能？你不搞错？ 哇！你只是想做这个三连发吧？提醒大家，传皇后合唱团的这个活动呢，简讯一封要10块钱哦。今天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的《Forever Young》，也祝大家都可以永远年轻。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我们明天见喽！你很棒，拜拜。Bye. Sir 全主打。 这个世界最美丽的声音，戴安娜·克瑞尔。 The way you wear your hat, the way you sip your tea, the memory of all that.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r smile 加上这个世界最传奇的暖心歌神 Tony Bennett， 请听 They canno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The way you haunt my dreams. No, no, they can't take that away from me. We may never, never meet againOn the bumpy road to love, but I'll always, always keep the memory of the way you hold your knife, the way we dance till three. 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I wonder who. 戴安娜·克瑞尔和班奈特经由歌声演唱，去掌握抑扬顿挫的歌曲节奏，揣摩歌曲的情境以及表达歌曲的情感，请听 Somebody Loves Me。 Hey, maybe you were meant to be my loving baby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Maybe it's you. Somebody loves me. I wonder who. I wonder who she can be. Somebody loves me. I wish I knew. Love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嘘，听说到 SUM 买车或保养，有机会拿大奖哦！买车周周抽万元礼券，保养月月抽扫拖地机器人，早来早中奖，想到就开心。SUM 要你大笑迎猪年，快到 SUM。 实在就是 SUM。 我的态度是真态自如。 管他水星逆不逆，我的人生尽力就精彩。陶晶莹最新单曲《四格漫画》，谢谢陶晶莹，实体专辑12月28限量发行。 12月24号起，飞碟大首播，魏辉妮《二七定律》。 New Moon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